咁啊，二戰之後嘅。 我要講歷史嘅喎。 誒，講個歷史。 唔係，佢歷史二百幾年先贏啊嘛。係 啊。 佢如果五千年冇咗啦，埃及有咩？古印度有咩？巴比倫有咩？ 馬鼎盛。 老 你講嘢小心啲喎。 老就要死噶嘛。 你人哋啱啱外交部發言人話我哋中華文明超過五千年。 咁啊點啊？ 咁你話老嘅要死喎，咁啊死啦！ 老是要殘， 喂，唔係要改，最緊要 老是要死呢句説話，我唔係一個評價， 是 一個事實 嘅陣法，事實嘅陣法。 喂，蒙古你死咗一次啦， 死幾次添嘛？ 滿清你又死一次啦， 我又死一次啊，起碼都 啊，五胡亂華你又死幾多次啊？ 仲有南北朝咧，大佬。 咪五胡亂華咯， 跟住 喂，我哋講歷史啫，冇 五代十國咧， 唔係評論嚟嘅。 咪所以而家話我哋叫漢族咧，我都好懷疑。我哋即係所謂漢族，其實咧唔知溝咗幾多鮮卑族啊，幾多十幾個族嘅。 呢個係好嘅， 係嘛？ 即係你係有容乃大，你能夠融合啊嘛。你而家話五十六個少數民族， 係、 啊、但係佢點解唔會好似蘇聯咁崩呢？蘇聯消化不良啊嘛， 消化唔到。 佢壓咗幾廿個少數民族喺個肚度，好似孫悟空咁作反， 個個作反啊！ 你係咁死嘅啫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係咁死嘅啫，佢唔係老死喎，大佬，佢好後生嘅喎。 好，講翻轉頭咧，美國大選有咩講啊？而家即係 call 曬咯。 美國大選咧，我首先係講一個好細微嘅個人觀點嚇。講古講今，其實講古仔嘅啫。 嗯， 阿侵走去打高爾夫， 係 打高爾夫 呢樣嘢咧。就抵打屎忽，點解咧？因為你第一你輸咗，你唔認係另外一件事。第二你唔認輸要打官司。我唔會評價呢啲係啱定係唔啱，我只評價喺此時此地此環境，你去打高爾夫就係一種政治流民嘅行為。 咁嚴重？ 你聽我講啊。 好啊， 支持你嘅團隊。 嗯。 支持你的几千万选民， 嗯， 是吧？他们由于选输了是痛不欲生的。你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又是现任总统，你不跟人家同心同德，你不去拜票借票，不是输了都要借票。 有很多人借， 是吧？你首先第一件你要去跟选民叩头，你说不好意思，我辜負了你哋， 佢咪認輸啊！ 而家 佢未認啊嘛，佢未認 、啊。 你認唔認都係辜負咗啊嘛，咁人哋喊緊啊嘛， 有道理。 你係咪應該同人哋一齊去渡過呢個難關咧？咁你先至係政治人物啊嘛，我都唔話係咩政治家啦。 嗯、 啊！你出得嚟选，你就要按照规矩，你扮都要整两滴鳄鱼眼泪出嚟吓。 鳄鱼泪 咁啊，仲有你身边嗰啲选举团队帮你打生打死，几、 嗯、 多日昼夜不眠，系嘛？佢哋真系喊得句句落噶。 系啊， 我啊未见过大选举，我见过嗰啲咁嘅细选举啫。香港咁细，嗰啲输嗰啲真系喊噶。 喊， 当然要喊啦、 啊。特别系叮当码头。 唉， 即系而家佢两个真系叮当码头嘅啫，唔系差好多。你如果真系点票咧，嗰、那个差距系百位嘅数嘅个位数嘅啫。 暂时公布就400万票，拜登多咗，但系即系未数完嘅，未数完。因为呢度想解释少少啊嘛，马定成 暂 你一个，因为美国咧好多人唔知啊，就 系 话美国嘅选举，大家知道佢合众国嚟噶嘛， 50个州 噶嘛，各自州举办自己嘅选举，有佢嘅选举法例，所以咧就冇好似香港咁有个统一嘅叫搞选举嘅所谓委员会。 香港细啊嘛， 细就可以啦， 蚊子咁大。 咁你其他啲国家咪？台灣都有大噶嘛，台灣唔會分落去，即係各省自己搞嘅，佢都係有個中央負責噶嘛，英國都係啦。咁佢咁有趣嘅咧，就係話你而家呢排睇新聞都係㗎，佢成日咧係新聞媒介去 call 選舉喎。 因為佢冇一個叫做政府去 call 話邊個贏邊個輸喎。 嗯。 咁同埋新聞媒介咧就鬥快嘅，咁所以咧，譬如話你喺度點票點到九成幾啦，咁有啲新聞 講定先 係佢就預測你剩翻嗰啲票、嗯，根據一路落嚟係73分嘅，咁你剩低都冇得翻盤啦。咁、嗯、有啲咧就即刻就 call 噶啦。因为即刻嘣嘣声，啲人就转台去睇啦嘛。 嗰啲叫抢新闻， 系大家斗抢、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咧，就系话 Fox、CNN、NBC、CBC 冚唪唥美联社、路透社诸如此类，冚唪唥 call 咧系唔同时间嘅。所以呢几日咧，由于以前香港人咧虽然关注呢个美国大选，但系唔系关到咁贴噶嘛。而家咧就拎住个手机，哇，五分钟就数一次。咁點解有啲睇電視都係啊？啲無線嗰個就咁嘅， 唔同噶嘛， 係唔同 嘅，數字唔同啊！ 一啲又話二百六啊幾票，有啲話二百五啊幾票，有啲啊甚至二百三啊幾票。 冇錯冇錯， 就係因為咧佢冇統一 call 嘅，就係幾個啲大媒介咧就係負責自己 call 嘅。 我哋要請教次官啦，嚇，即係我哋兩馬講咗咁多嘢咧，要請教你，點解香港人？离天隔象远，去关心美国嘅大选 咧。哦，這個、呢个咧又系 要你个加拿大佬讲讲。 香港，香港 点解咁多亲粉啊？ 呢个香港媒介咧，就一定要作啲嘢出嚟，作啊个作字啊，作啲嘢出嚟咧，系等人归边嘅。咁啊最好啦，而家咧就话呢个拜登咧就同左边咧左手啊。就成日呃嘅，咁咧就话咧佢有啲漫画都画晒出嚟啦， 系 就系佢着件五星衫咧， 吓嗰啲系叫政治抹红， 抹红咧，咁咧呢个咧就有归边啦，咁咧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亦系引致到香港咧有分裂嘅原因，因为咧。因为有咁样咧归边咧，就大家咧边中帮追边边嘅，唔追嗰边嘅，咁啊归嗰边。 所以就关呢个香港事。 关香港， 因为 香港增加呢个趣味啊。 系、啊，应该因为香港系中国一部分。 系、 哎。咁咧就 上次又冇咁热闹。 侵侵有好多选举嗰啲咧，就争中国共产党嘅。 我就唔系咁睇嘅。 你唔系啫，我冇话你啊，你唔使乱住啦。 我唔系咁睇 啊，惊得咁紧要啊？我真系识得好多朋友咧，佢即系支持侵咧。佢係從呢個角度出發的， 同我講嗰個 唔係，佢認為侵能夠制衡呢個中共， 唔係啩？ 係啊， 唔係瓜咪菜咯，真係噶， 唔係制衡咁簡單啊， 真係噶， 形容得緊要啲咧，直情係揼啊！ 即係佢數手指嚇、啊，從呢個克林頓又好，從呢個 奧巴馬 都好。 嗯， 系嘛？佢哋制唔到中国，或者佢哋唔醒起制中国， 或者唔想制 啊，唔醒起。 几样样都有嘅， 想系另两件事。咁总之就觉得侵咧，虽然佢系有啲即系 癫癫地， 有啲不按章法啦。咁、有时啊口出狂言啦，但系就睇佢呢一点撑佢，而呢个。攻擊呢個拜登咧，亦都係從呢個方向， 哦、 覺得佢以前從政嗰啲經歷咧，係有啲放水俾中國，等佢坐大咗， 佢仔有水掠啊嘛，喺中國有掠過水嘛。 Johnny 話佢， 改定個名啦，叫個名叫獵人喎，佢個名 Hunter 啊，拜登個仔叫獵人啊嘛，周圍叫獵噶嘛，除咗獵女之外就係獵錢啊嘛，叻錢。 我正確喎呢樣嘢。 咁啊就 咪男人唔做呢樣嘢做咩咧？ 咁啊專喺中國叻啊嘛。 哦， 即係佢改名改得好啊。另外嗰個死咗啦，嗰個唔係 Hunter 死咗。 嗰個去拜佢啊， 係啊，大仔嘛， 最近啊。去墳場拜祭就係呢個仔仔啊！ 嗰個生咩癌啊？ 今日老婆， 係啊， 生咩癌啊？ 唔記得腦癌定乜嘢癌？ 係啊， 總之係 好後生嘅， 係啊，冇得醫 都五張啦啩？ 五張都叫後生啊！ 好啦， 好啦，梗唔好講啲濕碎啦。 啊，總之咧，香港地咧就一定要做一個形象出嚟，又要分左右，一分咗左右咧，就大局咧就可以。有帮呢边，有帮嗰边啦。 嗯， 但我認為咧，我就唔係咁睇嘅。我覺得咧，呢啲國策嚟嘅， 係 賣唔賣飛機，賣唔賣核，賣唔賣飛彈俾台灣啊？或者 這個問題就我哋遲啲先講啦，即係。美國大選對呢個台灣的影響， 係啊， 即係只係講對，首先最關心就是對香港的影響。 對香港， 香港有人咧爭呢個侵咧，就是、因為侵係好似炒咗香港魷魚， 嗯、 啊話你即係都唔係我哋噶啦，我哋即係已經選你係大陸噶啦，係 啊，都冇得乜健康康都冇 留，直頭當你係大陸咁睇，話呢呢樣嘢咧，實質上對香港的呢個經濟咧。是有實質打擊的，咁呢呢樣嘢係抵香港人爭佢 嘅。但呢個咧就係對佢國內嚟講咧，就係有一個益處喎。 啊，當然啦， 嚇， 益處唔係咁大嘅啫。 係， 即係香港，因為根本美國佬一路賺緊香港錢啊嘛，同埋香港而家最重要， 同埋通過香港賺錢， 通過香港賺，冇錯啦，呢個真嘅。係嘛？因為嗱，你而家其實香港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所謂保持住金融中心嘅地 位。冇錯， 喺呢度搞上市啊，唔理你螞蟻上完樹啊，到狐狸上樹啊，公雞上樹都好啦，總之有得上樹就得啦。有得上市嗰班投行咧，嗰啲咩 JP Morgan 嗰啲有錢賺啊嘛，最緊要呢樣啊嘛。咁你香港人最驚一樣嘢，阿 Trump 繼續做咧，佢揼一揼死你呢樣嘢咧，咁香港就真係慘啦。 嗯， 呢样嘢我本来想迟少少先， 迟少少。 呢样系好重要，好重要， 关键的一锤， 非常之关键。即系你睇下侵同呢个拜登之间嘅差别，睇下拜登如果执政以后系唔系仲系用咁嘅眼光嚟睇呢个香港？ 嗱，马丁胜我咁讲，其实拜而家民主党上台咧，其实唔系好事嚟嘅，因为共和党其实系统一噶。 是 即基本上佢系即个个系憎啊 Trump 个人嘅嗰啲衰嗰啲品行衰啊，同埋佢咧完全冇规矩，咁佢做同埋宣布咗某啲政策咧，连隔后边共和党啲人都唔知道。 嗯， 你明嘛？咁 所以共和党而家就柴佢 啊，而家有部分都系柴佢，但基本上共和党喺政策上咧系冇分裂嘅、 嗯。 但系咧民主党系有分裂嘅、 嗯。 你而家有班后生嗰啲咧，即系 Bernie Sanders 嗰啲咧，就话我又要绿。又要 Green New Deal 係嘛？綠色嘅又要搞呢一個環保，一陣間咧又話要政治正確啊，要搞呢一個咩種族歧視啊嗰啲嘢。咁嗰班咧就全部向左轉嘅。 嗯， 所以你睇到今次喺眾議會選舉、眾議院選舉裏邊咧，民主黨得票或者得到嘅席位 都係倒戈咗十零廿個咯。 但係拜登咧就得到啲咩人支持咧？就係直谷嗰班友啦，即係所謂金融新貴啊。而家民主黨啊 ，Trump 反而係代表咩咧？傳統嗰啲實業家。即係我開汽車廠啊，開嗰啲咁嘅人 叫做鐵鏽黨， 鐵鏽黨係啦，即 係 佢哋做實業嘅，起樓嘅，整車嘅，整其他嗰啲嘢嚇。你話，但你呢班咧就唔係嘅，炒股嘅，整嗰啲咩手機嘅，整咩大數據嘅，嗰啲 crack 嗰啲嘢。咁你變咗咧，拜登要保持嘅，即係呢班人撐佢啊嘛。咁所以佢好难咧，发为即系损害呢班人嘅利益嚟。 你呢个话题咧，我有一个思路， 系 点咧？即系美国，首先佢系一个民主嘅社会， 对 所谓民主也者，就系、是、阿、马恩赐你头先所讲嘅方方面面。 嗯， 佢哋咧有唔同嘅角度，佢哋有唔同嘅利益，可能有冲突，有时仲系对抗性嘅添。 而家咪系咯， 所以你睇。到時拜登上咗台咧，有排亂噶，即係嗰啲唔係蜜月啊，係唔知咩苦月定係咩？ 嗰一百日，即係眾所周知係嗰一百日難捱啊！ 佢同嗰個何小姐都有矛盾啦。 但係咧，但係美國嘅民主嘅表現喺邊度咧？係有矛盾可以反出嚟， 係拎出嚟 喺台面度 表現出嚟 啱。 一个可以表现在议会里面、 嗯、 一个可以表现在街头、 嗯、 都没问题，这些完全是他合法、嗯、而且是他立国之本、 嗯、 你千祈不要掩住 是啊，没得掩 你压住他会发酵的 是 啊， 啊发酵大王 即等于我星期五上个礼拜五大家没听记得听回讲选举的意义嘛 是、啊、 就是选举很重要一样东西不是只是说人民有一票而是看到个社会有没有病即是当你的社会一撕裂的时候在选举上人人走去投票好像现在这样 都話你將矛盾暴露出嚟， 咁你就 有 機會解決啦。 解決嘅可能性， 冇錯。 如果你病唔病出嚟咧，矮裏邊咧咁咪見。 唔係你成日都唔睇病，你覺得自己 勾 死 啊，勾到爆發咯，勾 死啊， 係嘛？即係你揞住啲人，哎呀唔好亂啊！ 係 我話好啦，咁你去北韓。北韓你想見亂都冇，一亂就即刻塌你。 咁啊，前出有一日就火山爆發咁爆，係嘛？ 咁啊，好睇過燈。 我哋見過啦，即係你蘇聯一冧東歐嗰啲乒乒乓乓壽西斯古啫，哇！去邊度匿啊？即係冇得匿啊，冇定匿啊！ 喂，打死佢嗰啲係嗰啲衛士嚟嘅， 身邊嗰啲都激到爆啊嘛，大佬！你唔激到爆咩？係咪先？所以即係美國呢啲咧，大家唔使咁擔心，成日話佢撕裂，佢撕裂係好嘅。 唔係撕裂係客觀存在， 你唔係啊，冇可能唔撕裂。 你左派右派梗係唔啱啦，如果唔係咪冚唪唥都係中庸之道，唔係嗰啲唔係中國人嚟。 同埋而家啲人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即係蘇聯冧咗之後咧，從來唔再講階級啦。其實個社會仍然有階級嘅喎。 階級係一種形容嘅方法， 係唔係你分開佢？ 你可以。是啊、即係係分門別類嘅，係、啊、有不同嘅呢個立場、觀點同方法同生活方式， 同埋利益。 唉，最緊要呢樣。 係啊，你而家就係反呢啲幾輪，譬如阿 Trump 點解會冒出頭來，就係、是、因為你民主黨執政 Clinton 啊，甚至你布殊嗰陣，你唔理嗰班無產階級啊嘛，講句唔好聽，連而家連啲白人都跌咗落去啦嘛，咁啲白人有辦法唔走去撐嘅 Trump 你。俾一即係俾個警號你啊嘛，嗰程度。 即係侵咁劣嘅，即係咁戇居，咁好玩嘅都想，係點解咧？我好有一比，就係、是、清朝倒咗以後，民國起開始講呢個自由，係咁咧就有一班呢個逃婚嘅，反對包辦婚姻， 係 啊，即係你老豆老母幫我策劃得好好，可能真係好好。可能如果你聽話咧，你會一世唔使離婚。 嗯、 但係嗰陣時佢啱啱係反叛期啊嘛， 幾大都走啦 咁樣。 十六七八，你同佢結婚嗰陣時，你就真係四方噶嘛，乜嘢都唔啱噶嘛，係嘛？咁佢就係為咗唔服從你，佢走出去，揾到邊個唔知。 係， 總之我係。 總之走。 對啦，就所以侵上台就係呢條數， 冇 錯。即係啲人已經煩咗嚟，你咁樣黑仔又係咁，個女人個老女人又係咁， 冇啦，個個做都唔理我嘅，冚唪唥我啲人工啊永遠冇加。一陣間翻嚟我再講一個數據，大家聽下。 係好啊，你哋聽下呢只歌先，《卡門》啊， 嗰 個羅文唱嘅。 小钱的东西有什么 了不起，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玩意儿，一点儿不稀奇。男人在他的眼里是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叫情？什么叫义？爱不是拿着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你要是爱上了他，你就自己找煤气。他要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他手里。 宣布当选，理解大选结果会按美国法律和程序作决定。中方将会按照国际惯例对大选结果表态。日本首相菅义伟祝贺拜登，期望共同建立更稳固的日美同盟，确保印太地区和平繁荣。南韩总统文在寅在阁僚会议上就说将会和拜登沟通，亦都期望加强韩美同盟，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641点，升1,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31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23，瑞士法郎0.908，加元1.295，人民币6.631。英镑兑美元1.318，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9.19美元，卖出1,870.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热带风暴艾图相关嘅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是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至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低气压环高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东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未来的疫情走势，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通常冬天这些呼吸道的病毒啊，新冠病毒是特别活跃，因为它可以停留在空气当中啊，或者一些死物表面上内，咁所以不是只是戴口罩就可以预防得晒嘅，其实都要注意手部卫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讲起选举咧，即系古今中外，真系个奇葩啊！呢、這个咧就系台湾嘅选举，有一次系2000年，咁啊，2000年嗰次咧，陈水扁当选啦吓，因为佢攞咗490几万票，咁啊，第二个宋楚瑜咧都460几万票，连战咧衰衰地都有290万票啊！咁呢个奇葩咧就得嗰10,000票啊！10,000票咧，系成个嘅0.13%，即系0.13%，远远少于呢个4%嘅门槛，所以咧要没收保证金啊！呢个咁嘅政坛上边嘅小丑咧，就叫李敖啦。点解佢得咁少票呢？因为佢主张两岸统一啊，实行一国两制咁话。你话台湾人边个选佢啦？呢个都唔系问题，因为系言论自由。 政治上面自由，你可以表达任何嘢，你选输咗都唔系问题。问题系咧，你熬输咗以后咧，唔按照呢个选举人嘅一般惯例去借票，衰咗你都要借票噶嘛，吓、啊、嗰一万几人选你，你要借票；嗰几百万人唔选你，你都要借票，咁先系民主嘛。佢话我唔制咁样。啊、所以呢个喺民主上面咧，民主选举上面咧，会有啲咁嘅小丑出现，亦都系民主嘅一大特色。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轻清晨爽利有健康，十号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继续讲更年期前列腺病变。 很多男士年纪大了的时候，小便不畅顺有困难。胭脂扣入面张国荣扮嗰个十二少啊，有一次喺墙边小便啊，口噏噏就话滴湿鞋啦，呢、这个有可能咧同佢嘅前列腺增生有关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色无暇，蓝色。 色无暇，蓝地球。 最近在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和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亚塞拜疆的一场战事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作为伊斯兰什叶派领导国的伊朗反而向亚美尼亚倾斜，而不是靠向以什叶派信徒为主的亚塞拜疆。尽管伊朗民间有声音支持亚塞拜疆，但是官方态度在表面中立的背后，其实一直提防亚塞拜疆，原因是民族主义高于宗教主义。在伊朗眼中，亚塞拜疆属突厥族，较亲近土耳其，和波斯人有距离，而伊朗又恐怕亚塞拜疆会和伊朗境内的亚塞拜疆族群组成大亚塞拜疆，更何况亚塞拜疆和以色列有密切的军事关系，令伊朗非常不顺眼。事实上，亚塞拜疆在1991年脱离苏联独立之后没几耐，就和以色列建交，后者帮助前者军队现代化，两国的亲密关系亦都可归功于亚塞拜疆，一直善待国内大约3万犹太人，后者过去积极推动了两国合作。不过在亚塞拜疆的支持者中，土耳其最受争议，以伊斯兰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一直是亚塞拜疆什叶派穆斯林最坚实的盟友，他们同样是突厥族的大家庭，两国的同盟除了利益之外，也都有民族主义作祟。以上各国的错综关系，令到高加索的形势更为复杂。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咁星期一咧讲黄金啊，咁啊讲美国大选同中美关系，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小弟刘天赐， 咁啊，剛才都講咗，你話講個數據喎，係嘛？因此， 因為我嘅睇法咧，就係話，即係比較人，你即係近年啊，可能因為即係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唔興咧，咁所以咧好少人講到階級嘅衝突啊。即係任何社會其實都有階級衝突，因為不同嘅階級有不同嘅利益啊嘛。咁而最窮嗰啲階級咧，最基層嗰啲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食，即係我衣食住行有冇進步。最緊要呢樣嘢，咁其中呢一個數據咧就好清楚嘅，就係話咧2000年之後啊到而家咧，嗰啲美國嘅一般汽車咧，大約港紙嚟計咧就係26萬一部，咁同香港差唔多嘅喎。 嗯， 香港啲即係靚車啊， 加唔加埋税？ 嚇，咁唔計噶啦，税嗰啲唔計噶啦，因為唔同嘅州唔同啊嘛， 香港税低啊嘛， 香港税高嘅， 香港税高 嘅車價其實， 車價就 車價唔計，係講車價咋，唔係講税啊。好啦，咁佢話一般嚟講咧，嗰啲中下層階級咧，就係用個車用車嚟做一個標準嘅，因為車一般嚟講，你大約用到10年8年咧，事必要換，唔換咧你好多 問題。10年8年啊，3-4年要換啊。 啊，嗰啲就 有米， 嗰啲就係屬於中高層嘅中層階級噶啦。哇，有錢佬啊，6個月換一部添啦，直情俾翻車行換個另外一部俾你添啊。咁但係咧，即係一般譬如話喺呢個中部嘅。州裏邊咧，嗰啲所謂中下層階級冇車佢又唔得嘅， 美國大知道 一定嘅，即係佢種田嗰啲又要有車噶嘛，就換唔起車，換唔起車，因為佢收入少啊，收入少啊，你明嘛？即係佢一部車咧，可能要嘥佢幾個月嘅收入，佢先至可以換得起一部車，仲唔係嘅？你話齋，你唔知道每個州嘅稅率點樣樣，咁所以你睇到佢哋係好切身感覺到自己越嚟越貧窮化嘅。 哦， 咁你民主黨當政，奧巴馬諸如此類搞一大餐嘢，有冇益佢先？冇嘛。反而阿 Trump 即係佢覺得阿 Trump 咧，好啦，你趕嗰啲美國企業翻嚟呢個美國開廠，佢哋有工做嘛。係嘛？咁你如果民主黨拜登上台，你唔搞掂呢一班中下層階級或者係農村南部嘅嗰班貧窮嘅中產階級， 咁啊結啦！ 咁你下一次又嚟㗎？2024，大佬你拜登唔可能2024仲爭取連任㗎嘛？ 冇啦，一年、啊、一屆貨仔啊！ 咪仲有一個危機喎、啊，佢、就係話大家知道美國嗰個制度咧，就係、副總統咧就係參議院嘅主席嚟嘅，即係佢 speaker 嚟嘅，即係佢負責。喂，你估呢位姐姐呢位大姐搞唔搞得掂？何大姐搞唔搞得掂參議院嗰班老政客同埋嗰班共和黨先？ 大媽嚟噶， 呢個大媽你搞唔搞得掂先？佢嘅行政經驗有幾多？佢識唔識開會？佢識唔識點樣喺即係現而要呢個共和黨喺參議院而家暫時仲係共和黨多佢一兩個人噶嘛？咁民主黨以為自己可以掃曬兩個，咁就冇事啦，掃唔到啊，掃唔到啦！你阿何大媽點樣搞得掂？喺參議院搞得掂嗰班 掃曬反而唔係好事，即係如果兩院加總統都係一色清一色， 係 清一色咧，其實唔符合呢個民主嘅平衡標準嘅。即係民主社會講究平衡啊嘛。你如果即係一家獨大咧，你可能係釀成大錯，而唔能夠及時改變。 係， 唔係美國人啊，馬丁城美國人好聰明。 最好啦， 你知道拜登咧，Donald Trump 咧，兩年前嗰個中期選舉咧，就即刻民主黨攞咗呢個眾議院嘅多數。今次亦都係噶，民主黨以為自己可以兩院掃曬佢惡曬噶嘛。Trump 咁乞人憎，但都攞唔到參議院，即係話咧，美國嘅民眾你要相信佢，即係經過200多年呢一個民主制度嘅教訓啦。同埋好易喎，因為參議院每兩年選一次喎。係啊，美國嗰啲即係好快啊，去到中期 又換三分一， 總之佢有個選舉咧， 洗牌 你就唔可以亂嚟啦。你明唔明啊？你一亂嚟咧，好啦，嗰個選舉我就懲罰你，好簡單嘅啫。啱唔啱啊？ 即係保證佢個政策唔好出大錯， 即係唔好去到極端。即係你向你個中擺向左擺唔緊要，咁上下你擺翻過嚟啊。你唔好成日一擺咗去左邊，或者一擺咗去右邊，翻唔到轉頭啊嘛。咁所以我就唔明啦，即係最近即係話呢一次選咧，啲人就話：哇，美國嘅民主制度好屎啊！美國民主制度冧啦，崩潰！我真係睇唔到佢有咩崩潰 喎。冇咁講過。 有。你翻去睇下大陸嗰啲網民啦、 啊。哦，咁嘅樣，我冇睇過啲網民、啊。 咁你要照顧到嘅。 其實有飽學之士都咁講啊。 啊， 即係我哋講通識，無非都係要回應嗰啲即係胡說八道嘅啫，係嘛？亂曬龍。嗱，我哋今日嘅主題係講呢個美國大選同埋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 要講講啦。 咁啊，中美關係咧，有啲人諗住，咦，拜登當選嚇、啊，會唔會有一個逆轉咧？特別即係而家國內有好多都望住啊，阿侵咁抵死嚇，同我哋即係撐硬。咁啊，拜登可能即係比較 鬆下手啦， 好傾啲咧。 佢嚟过喎，几次喎， 我又唔系咁谂， 梗系唔系咁谂咧，我都唔系咁谂。 即系一个总统， 听下点解先，听下马鼎盛讲先，跟住听个智官讲。 即系美国嘅大政，正如头先阿马恩赐所讲，佢唔系一个人嘅性格决定嘅， 系啊， 佢系呢个整个国家嘅 利益， 系基本利益决定嘅。咁啊。中美關係點解喺侵呢四年顯得比較呢個撕裂啊，或者講係對抗啊？啊，呢個歷史決定嘅，因為係前嗰十幾廿年係中美關係表面上同埋實質上係好過頭，好過頭啊！而家咧要攞翻嚟，即係矯枉，係咪過正咧？唔知道，但係一定要撥亂反正。咁我相信即係拜登咧，佢可能唔會。一下扭睇， 嗯， 唔会一百八十度都唔会，九十度都唔会， 嗯，四十五度， 三十度咧， 三十度 就近望啲啦，三十度近望啲， 好多 啲。咁咧，举个实例， 好啊。 比如讲中美关系最大嘅拗教就系台湾啦， 嗯，一定啦， 啊，咁即系侵咧就俾咗好多好处台湾， 嗯， 实质上嘅又有， 嗯， 呢个。 軍備 表面上的又有， 嗯， 即係呢個政策咧係好實實際際，具體咧就有一件事係覺得係值得一提嘅， 嗯， 就係美軍同台灣嘅聯繫係一向有嘅， 嗯， 有到咩程度呢？凡係台灣比較大少少嘅軍事演習，一定有個位喺嗰個演習嘅總指揮旁邊。 有個美軍喺度， 呢個吉位， 有個美國將軍喺度。 呢個一定係退休嘅。 哦， 啊，佢個身份係咩咧？佢係呢個軍售嘅代表。 嗯， 即係佢賣咗呢啲武器裝備俾 你 咧。 睇下你識唔識用？ 係啊， 用得好唔好？喂，有冇級數規定嘅？即係一定要中將啊，或者乜鬼嘅？冇嘅。 嗰啲咩將唔係問題。 哦， 即係佢真係專家先至係問題。 哦， 啊。咁你台軍咧，即係講開，仲有一個過癮嘅嘢喎。誒，台軍唔怕呢位美國老兄嘅喎，啊，怕啲日本仔。 點解咧？ 日本仔喺二排， 又夾住。 即係日本仔隻眼咧，仲毒得好緊要。有時佢腰傷腰肺提一句咧，你美國軍火商同台軍將領都落唔到台。 咁惡嘅？ 佢 唔係佢講乜嘢？ 嗱，你美國佬同台灣佬。佢如果話嗱呢個導彈賣俾你，喂大佬你唔係咁用嘅，咁用先好啲。咁， 哦， 但係咧佢 日本仔點？ 佢唔會講到盡，佢啲説話會婉轉少少。點解咧？ 日本人慣㗎。 唔係買賣雙方啊嘛，哦，買賣雙方你講得咁死做咩咧嚇？即係意會可以啦嚇，啊，盡在不言。但係日本仔唔係喎，日本仔直頭就扯到嗰個好技術嗰點。 系， 所以台灣嗰啲將領咧係好劣啲曱甴嘅， 系 啊呢個扯開去， 系 就講最近呢個新聞係咩咧？即係美國佬派人去指導台灣嗰個兩棲陸戰隊嘅戰術演習。 嗯， 啊點解指導你咧？有你呢啲車買我噶嘛？你啲兩車登陸車，你識唔識用噶？佢反咗水，你識唔識逃生啊？呢啲係好技術性嘅嘢噶嘛？呢個唔係問題，早已有知。呢個係台灣軍方嘅海軍司令部出面話實有此事。 嗯， 話咁你呢下嘢。即係北京唔可能拖面自乾嘅， 嗯， 北京已經講明嘅 ，call out 嘅，唔可以容忍即係美台勾結到咁嘅地步喺軍事上面。 係， 以前一直都有嘅，但係佢唔認。嗯，你媒體可以話啊，哎，有咁事，咁你佢啲軍方出嚟，佢唔會認。 啊，佢顧左右而言他， 寧俾你見，莫俾你啊，寧俾你知。 死都唔认啊，床度都唔认啊， 系啱嘅， 捉到都唔认、啊。 事实唔系你望见嘅咁噶，系可以解释噶，系嘛？ 我哋讲天地哈哈哈嘅啫， 咁先系外交啊嘛。佢今次唔系 讲到明， 咁呢样咧就使北京好为难， 系 因为北京咧曾经已经讲过晒系即系口出狠话， 系 啊，但系到佢讲佢话吓大陸是不願意見到台海開啟戰端的， 但 這個是高層是 最高層的了，已經是 這樣說， 但是如果台獨協揚之中台海必定地動山搖， 哇 地動山搖啊， 地震、 啊、九級地震啊， 九級地震、啊、 現在人家 擺明了 確有其事、啊、 不止賣、啊、指動賣它怎麼用、啊、 不 是美軍踏上台湾的领土，即是换句话讲，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你是这样具体干预到我两岸的 内政， 内政咁已经是要喐手的三大条件之一嘛， 即系讲得严重啲，直情系侵略我的领土添， 咪直头系啦， 你踩入嚟啊嘛，你军人唔可以上， 你谂下过下台湾海峡都唔得噶嘛， 吓、啊、你仲 应该， 你仲要 即刻拍台话，我拒绝美军航母舰嚟香港疏忽啊嘛，讲咗噶啦，咁而家侵临落台之前仲整镬咁嘢。咁你系咪 好彩佢唔可以连任啫？连任仲结啊！佢实有下族噶嘛 ？Trump 就， 所以就思考中美关系，特别系中美喺军事上面嘅关系、哦，会唔会因为拜登上台而缓和咧？ 我就赞成马老大个讲法 系点咧？ 就系仲会变本加厉。唔会， 我有咁讲过咩？ 我知道你嘅心里头讲咩噶？ 哇！你诛心之论、啊， 你嘅 好在你唔系国安部嘅啫。 唉、哎，你讲呢番说话咧，其实咧就讲紧后续嘅嘢。 系、哦，你咁样解读。 系 点解咧？ 因为咧， 简单地讲， 简单地讲咧就系、是、呢、這个系国策嚟嘅。 系， 正话已经讲咗咧，系基本利益嚟嘅。呢、这個基本利益一定唔會咁容易放過。 喂，冇得雙贏嘅咩？ 冇得雙贏嘅，一係就台灣贏，一係就係大陸贏。 會、哎、台灣都會贏？ 台灣贏嘅意思就贏得你美國嘅支援。 哦， 保護傘啊，直情有個保護傘。係， 你又試下，你又派，你又話兩個禮拜可以收復。解放台灣咧？ 唔係喎，佢話以小時計喎、 啊。小時計、啊、你又試、啊、你又 講啦。阿英九話開戰即終戰添啊，終係終結嘅終。 你又試下， 一打就得啦。 即刻啊，十一隻航母艦、 哦， 第七艦隊嘅四隻啊， 咁快脆 就到位啦。 哦， 咁你邊度可能有 快過速遞喎、 啊？快過速遞，你邊有可能咧？是緩和啊，這個國策來的，台灣是不能少的美國的 你即是說美國圍堵中國大陸軍事上面的第一島鏈的中流砥柱， 是的， 中流砥柱不能夠就這樣消滅，就這樣沒了， 避了你不行， 不行的，這個呢，你看下去呢，只有更 worse 更壞，唔會好咗嘅。嗱、啊這個、呢個咧， 睇最近嗰個美台軍售個數碼都唔係 就知咧，係 數碼唔係好大啫、那 個。基本上都係防守性嘅嘢咧。 誒冇咁啊，唔係咁啊，唔係 有反擊有反擊嘅， 直頭係啦， 係嗰啲飛彈 直 情 aggressive 嘅，係有利尖角的， 他说叫做进攻性武器， 进攻性的 我就奇怪有哪种武器是不进攻性的 哪有纯粹纯粹 的你试过一例没进攻性没杀伤力那些叫武器吗 那些不是武器 那些是龟壳 好了听歌了 好 speak softly hey love 咁誒兩分鐘之後就新聞報導啦，咁大家聽完歌之後咧，繼續聽。 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tender trembling moment start. We're in a world our very own.Sharing a love that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colored days warmed by the sun. Deep 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softly, love. Wine-colored days warmed by the sun.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他们被指违反基本法第104条。据了解，四人包括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梁继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说，一旦人大常委会通过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全体民主派议员将会总辞，以示最强烈抗议。正在北京出席人大常委会议的谭耀宗说，留意到民主派议员拖延议会运作，违反议员职责。政府延长部分在大埔区为市民采样检测的服务时间，停泊在广福道的流动车，位于广福村同富善社区会堂外空地的流动采样亭，免费检测服务时间延长至到晚上8:00。至于设在围头村的流动采样亭，则维持服务至下午5:00。另外，医管局表示，即日起1年3日加强大埔区普通科门诊诊所的样本收集包泡发服务。辖下的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和黄少卿家庭医学中心会增加派发样本收集包的数量。美国药厂辉瑞表示，初步数据显示测试中的新冠病毒疫苗具备90%功效，但是强调仍在进行进一步测试，也都不代表疫苗在短期内可以面世。疫苗有进展的消息刺激美股做好，道琼斯指数开市之后急升超过1600点，上市30000点关口，高见29933点创新高，其后升幅收窄。宣称胜出总统大选的美国民主党拜登，报道说他稍后公布12人小组名单，协助制定抗疫蓝图，并正是物色下届政府高层人选。总统特朗普没有承认落败，对上一次正式露面是上星期四，周末期间打过高尔夫球，当地星期一没有官方活动。 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亚尼表示，计划在多个州提出最多十宗的诉讼。一个主要由前白宫官员组成的跨党派组织呼吁特朗普认输。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前总统乔治布殊致电祝贺拜登胜出，又指民众可以相信今次大选从根本上是公平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557点，升1,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39，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97，人民币6.63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26美元，卖出1,865.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新消息，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所谓自我肯定感，其实是珍惜自己的一种心情，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比另外的人优秀而引以为荣，反而是当自己受到挫折的时候，不会气馁，能够站稳脚步迎接挑战。自我肯定感低的人很难我行我素，通常总会认为人哋叻过自己，不是配合对方就是忍让，甚至反过来筑起一个防火墙，不断地攻击自己或者责难他人，进而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困在充满负面情绪的囚笼里面。 提升自我肯定感的七堂课的作者藤井英雄，教人不要怨恨或者嫉妒。他说，怨恨或者嫉妒别人的时候，负能量亦都会在自己体内流传，所以反而会伤害到自己。所以他建议，只要传送少许的感谢之情，稍微祝福下对方的幸福，或者试住想对方的笑容，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译者叫黄小涵，是专职的日文译者，天职是个猫奴，家里面有两只猫大人。令我留意到，将猫和狗比较，似乎猫比狗更加有自我的肯定感。狗是需要安全感，缺乏灵活性，想法比较直接，而且依赖性大，对主人死心塌地。猫就不同了，猫比狗聪明，而且喜欢变化多，它不一定听主人的话，独立性很强。 据讲，本书译者黄小涵喜欢将翻译书本融入生活，翻译保健书的时候力行健康饮食，翻译摄影书的时候就会抱住相机到处跑。不过就不知道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加多了他和猫大人相处的时间，向猫大人学习呢？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一个爱猫人， 前总统小布殊是一个外九人，大家会不会觉得克林顿的自我肯定感高过小布殊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提升自我肯定感的七堂课》，作者藤井英雄，译者黄小涵，由风书方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美國大選啊，與中美關係啊，咁啊，馬鼎盛、馬恩賜同埋小弟劉天慈，咁啊，講到美國大選咧，都未試過好似今年咁樣咁多官司喎、啊。呢、這個就係開國以來咧第一次試啊，但係咧似乎咧未必打成。 我反對呢啲磨爛隻行為， 我都唔中意。 認即係願賭啊，認輸。 係 我點解話佢磨爛隻咧？直頭佢就搬龍門， 搬龍門。 你如果 輸定贏要， 你如果話呢個選舉唔好，你一開始講啊嘛。 做乜要输咗住？ 即系睇见即系输咁，然后先至话唔啱。呢啲个好无赖喎、 啊。咁但系佢戏剧化啊嘛，马鼎盛。 咁我哋喺第三， 突然间即系点咗八成几票，突然间反咗出嚟。你见点咗七八成票都话特朗普赢紧嘅，突然间点埋嗰啲多嗰10%，突然间反转咗，特朗普输咗。咁啲人 好咯。 咁你奇怪啊嘛，美国好少啊。嗱，你讲到话呢啲咧，其实选举舞弊嗰啲咧，其实呢廿年里边咧，我查过啲数据啦，2000年到一路到而家，即系未计今年啊，但到2016年嗰个选举，5778次，系高咗上去嘅，咁结果咧得31次咧要重新点票，结果得3次系反咗嘅，其中上一次就大家都知啦，就 系呢个 特州啦，即系其实咧十幾年裏面得兩次、 嗯、 所以其實特朗普我都即係讀馬丁食揾我嗰時候，我都話冇嘅，反冇機會嘅啦。嗰陣時都未call拜登，但基本上係好少嘅， 係冇可能。 因為佢個法庭係要求嗰啲證據好嚴謹嘅，唔係話你告就得嘅，大佬。 梗係啦。 同埋咧，你告好啦，我突然間係啊，我點錯咗5000票，有乜用嘅？你都改變唔到嗰個積嘅，即係嗰個最後嗰、那個即係票數嘅相差咧，咁根本就唔理你。咁同埋你唔好以為最高法院嗰班法官係共和黨，佢就一定幫共和黨喎。 唔係 㗎，因為佢一做咗之後就終身㗎啦嘛。 係， 咁佢緊要自己嗰個名聲咧，就緊要過話你乜嘢黨。 唔係你法律係高於你嘅黨派嘅。 佢三權分立亦係嗰個意義。 如果你係為咗黨派而呢個違背法律最高原則咧，你又不恥於美國人類㗎啦。 唔會㗎，大佬佢咁 需要咧， 你咁辛苦先做到個最高法官，仲要終身制喎。 終身制， 做到死 嘅 喎。 佢衰得嘅呢？ 佢點會為咗你一個區阿 Trump 嚟走去破壞自己？唔會咁做嘅。 所以美國歷史好就好在呢度，啊，四年一大換，兩年一小換，咁啊，使到你即係唔會出大差錯。 係， 我想借呢個時間咧， 唔敢出大差錯， 係 唔會啊！直頭就要講講咧中美嗰個軍備競賽。 嗯， 啊，呢個就唔係四年咁少嘅事啦，係一直以嚟啊。咁啊，曾經有一種講法話，呢個十年之內咧，解放軍要做呢個六艘航母艦。 吓、啊，做唔做到啊？ 吓傻！ 咁你千祈唔好赌喎，你可能输噶喎。 系咩？ 系啊， 咪打唔打得嘅先？ 呢个 紧要啦，呢、這个 呢个另外一件事啦。 喂，你做61只辽宁号冇用噶、啊。 你话做唔做到，同打唔打得呢个两件事。咁我想讲嘅唔系航母舰，即系我一直都话中国做航母舰冇用。 系啊， 啊，即系 讲咗好多年噶啦。 唉、 啊，我同你做 道理啊，简单至极。你有几多只雀都冇用，你冇斗， 航空母艦是要全世界走的、 啊、 你好像美軍那樣有200個海軍基地和海軍設施、啊、你去到哪裡都有得入油、啊、去到哪裡都有零件配件換、 啊、 那就差很遠，你去到哪裡現在叫什麼珍珠鏈什麼什麼都叫做油長寸斷、 嗯、 啊唔好講佢 行到半路要翻轉頭， 你試過啊？ 係啊，你冇油啊嘛，冇補給啊嘛。 前蘇聯都試過啦， 係啊，所以蘇聯都唔掂。 我話如果你中國真係想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嘅話咧， 係啊， 除咗呢個核彈之外咧，就係潛艇。咁而家咧就有啲數據擺出嚟、 嗯， 美國同中國都係花大嘅金錢同埋人力物力、 嗯、搞核潛艇， 去做新嘅潛艇，嗯、新嘅核潛艇。因為講起核潛艇咧，美國世界第一呢啲係冇得好講嘅。不但係質量，而且係數量，嗯、即係美國係冇非核潛艇嘅。 哦， 佢做親都係核潛艇。 而家係 佢幾十年嚟，幾十年嚟佢都唔玩非核潛艇 、嗯、 啊，因為。非核潛艇即係常規潛艇同核潛艇，如果撞到咧，係叫做冇得打。 常規必輸， 叫冇得打。係啊，你講速度你又慢，講唞氣你又多啊， 成日好似鱷鯨魚咁要浮上面。 唉、哎，總之冇。咁而家講緊咧，中美喺核潛艇上面咧都掟大銀，大到咩程度咧？美國一艘核潛艇，你估幾多錢？ 200億。 佢唔計上面啲武器裝備，75億已經好乸嚟噶啦，大佬美金啊，美金啊，咁、 嗯 啊嗯、美國做呢啲新嘅核潛艇咧， 你學你話齋，你唔計武器喎、啊， 未計噶、 啊，即係純粹嗰只艇曉行， 係啊，係個殼嚟嘅啫。 幾耐啊？即係一隻核潛艇嘅壽命幾耐到？ 壽命咧？你話30年又得，話40年又得， 嗯、 即係因為世界上各國嘅核潛艇佢嘅使用壽命咧係唔同嘅、 哦 啊，有啲咧佢都緊緊掹掹能夠租一架或者買一架或者做一架，佢梗係即係不斷去投資使到佢延壽啦。 咁、 嗯啊、如果你係科技發達，你又有銀。你到咁上下，你如果唔換咧，你覺得即係唔足以有嗰個絕對優勢啦。咁你咪成日換咯、 嗯。 啊，常規潛艇就日本係最拿手噶啦。 係， 佢每年一定要廢一，即係退役一架，補一架新落去，每年一架。 係。咁但係點解佢唔轉核潛艇咧？美國唔俾佢， 全世界都唔俾佢啦！鬼叫你係戰敗國咩？俾你做潛艇已經好俾面㗎啦、 嗯， 因為潛艇係絕對嘅進攻性武器， 係、 嗯、因為潛艇咧係要擺喺你嘅門口，唔係 唔 係 我冇錯， 擺喺我門口冇用。 係 咁、嗯、中國咧，即係啱啱新聞就話俾人哋發現咗一架核潛艇嘅蹤跡 喺邊度？ 海南島 哦。 即係發現唔出奇啊，因為海南島嗰個核潛艇嘅基地咧係喺水底嘅，佢、 嗯、 進出都唔使蒲頭嘅， 係 啊。咁但係你進出唔蒲頭，佢都睇見點解咧？因為你核潛艇嘅基地唔可能做到去幾百米深啊嘛，你雖然係水下， 係 都睇到。咁即係搞笑嘅咧，仲係民間嘅衛星睇到， 係啊，真係睇到， 即係 Google 咧。 嗱，你啊陰濕啦，個刀字好曳，個刀字非常曳， 真係啊！ 啊，腰心腰肺啊，都睇到。咁就話中國核潛艇咧，佢係用呢個戰略核潛艇同埋呢個非戰略核潛艇都喺度做新式嘅， 嗯 啊。其实而家呢个界限已经好模糊啦。 边有非核非 有 有咩？ 有不嬲都分噶，不嬲都分噶、 哦。 即系战略核潜艇咧，佢嘅作用系咩咧？就系、是、炒大镬，即系同归于尽。 佢、哦、同归于尽。 佢上面放嘅咧系核导弹。 嗯。 哦。 就系、是、你攻佢嗰阵时咧，佢攻翻你，佢仲快过你。因为佢喺你门口， 呢、哦這个即系咧呢个苏联啊嗰只 就拍嘅戲咧， 紅十月， 紅十月， 最叫赤色十月，香港叫 赤色十月，係啦， 即係啱啱過咗十一月七號， 係啦，就嗰只， 佢個十月廿五號俄力，係即係革命成功。 嗯， 咁呢啲戰略核潛艇咧就不容質疑，一用咧就真係大家攬住死。 係啊，佢就準備死嘅。 咁常規潛艇就唔係，常規潛艇咧佢可能帶核彈， 嗯， 但係唔係帶嗰啲能夠毀滅國家咁大嘅核彈， 嗯， 佢可以好細嘅核彈， 嗯， 佢細到咩地步呢？即係據說呢種小型化嘅核彈咧，係高爾夫球咁大嘅。 哇！唔係話唔使， 係啊，係啊，佢個道理好簡單。以前咧核彈就一定大， 嗯， 因為係原子彈， 嗯， 但係而家輕彈咧可以做到好細， 嗯， 即係輕彈咧佢個核裝藥。就是刀同穿啊嘛， 嗯， 啊刀同穿佢爆嘅呢，這个条件系乜嘢咧？就是你要攞100万度嘅温度嚟激发佢， 嗯， 咁以前人类能够创造出100万度嘅一定系原子弹， 原子弹嚟爆核弹， 原子弹本身咁鬼大， 咁啊点搞咧？ 咁佢可冇可能小型化？而家唔系啦，而家有好多种办法。可以好細嘅裝置都能夠達到100万度或以上嘅高温， 高温，嗯， 佢只要係百萬分之一秒達到已經夠啦， 嗯， 即係已經能夠激發佢爆噶啦， 嗯， 咁所以佢個裝置細， 係 佢個裝藥亦都細，佢個刀同穿可能嘅量好細， 嗯， 爆起嚟咧可能只有10吨 TNT， 嗯， 或者100吨 TNT 咁样嘅水平， 系，嗯， 所以70年代咧，美军喺西德甚至西柏林， 嗯， 已经系放咗啲核大炮喺度啦。 哦， 炮弹有几大啊？炮弹硬，嗯，大嘅炮都系有限嘅啫，佢都可以将个核弹头放喺度， 摆咗个核，摆咗个子弹度， 放喺个炮弹头度。 哦，嗯，啊， 即系嗰阵时嘅核弹小型化已经可以到咁嘅地步啦。 哎呀， 佢仲有叻做到乜嘢咧？系嗰个装置系抗震。你知道大炮炮弹打出去嗰阵时， 系嗰，那个震动 嗰下嘅加速度啊， 系 从零到一秒钟。两公里， 哇！ 你话喺个炮膛里面就系嗰几米啫， 系 从零到一秒钟两公里，咁，大加速度，佢嗰个核弹嘅引爆系统唔烂， 嗯 嗯， 通常 叻就叻喺呢度啦，佢就系唔烂，就襟掟到咁嘅地步，佢系到你嗰度先爆，佢唔系喺佢自己嗰度爆， 自己爆自己死埋啲， 所以就讲呢个核潜艇。佢不過係核動力嘅啫， 係 佢可以上面帶好大犀利嘅核彈， 嗯， 又可以唔帶，只係帶魚雷。 嗯， 咁呢啲就係叫做常規核潛艇。 係， 嗯，哦， 係啦。咁中國嘅常規核潛艇嘅編號咧係單數編號嘅。 嗯， 比如講即係 0379、 091、 係 093、 095、 嗯啊。 雙數人， 雙數就係戰略 式，哦， 戰略， 哦，戰略先至雙數。 咁但係美國而家咧，佢將佢模糊化， 我，嗯，等你唔知道。 唔係佢一個潛艇裏邊咧，可以帶戰略核武器， 哦， 又可以同時又帶呢個非戰略核武器。 等你唔知 道，嗯，啊，又可以帶常規武器， 嗯，哦， 咁即係話多功能咯。佢， 嗯， 好處喺邊度咧？可以小型化。 嗯， 将呢啲核潜艇小型化， 嗯， 即系其实越贵咧就越细， 一定啦， 系啦， 我哋手机已经知啦，你睇手机已经知啦，点解以前叫大哥大，而家呢啲系嘛，唔平噶， 世界上第一个电脑 系 几间房咁大， 系我知， 我哋用过啦，我哋读中大嗰阵时咪咯，仲要搵张纸喺度打窿啊嘛，嗰张纸好大， 七几年嘅时候， 系啊，就系 好大。 所以举呢个例子咧，即系中美喺呢个核潜艇上边咧，系大家都落好大嘅本钱， 系 即系。未来的战争咧，核潜艇系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个技术水平又冇乜分别嘅。 哇！你如果讲呢句好爱国，啊，中美技术水平如果冇分别的话咧， 即系净系讲核潜艇， 五角大楼就死得噶啦。 我唔讲隔离，净系讲咩啫？ 台湾咧，台湾有冇咧？ 梗系冇啦， 美国佬俾佢 一直都冇。 一半隻都冇啊！ 半隻都冇， 你個佬唔俾你邊？ 唔好講核潛艇啊，就算係潛艇 都冇。 即係北京對佢嘅控制，一直到控制今天為止，佢係得兩隻用得嘅啫。 哎呀， 就是、荷蘭嗰陣時賣兩隻俾佢，即刻中共同佢反面到，差唔多係要斷絕外交關係。 系啦， 即系可见潜艇喺呢个台海战争里边嘅 重要性， 系唔可以俾佢有嘅。 系 美国咧，佢台湾关系法卖咗两只俾佢。 嗯， 首先冇武器嘅，第二将个鱼雷发射管焊死， 焊死咗啊， 焊死， 发唔到， 即系鱼雷发唔到， 系。即系咁样先至， 接埋都俾你。 北京嘅怒气先至冇咁大。 咁啊，买嚟做乜嘢咧？ 咪学阿扎咯， 买嚟将佢焊嗰个地方整翻开佢啊嘛。 同埋你学阿扎先，即系你等于从未揸过车，咁我卖架烂车俾你，你都要学揸先至识揸嘅。唔系你 咁啊，唔使同佢买啊，从印度买得咧，印度有啊。 冇国家敢买。 啊！ 你殺得罪北京噶嘛？ 而且潛艇咧，全世界能夠做潛艇嘅國家屈指可數。 係 唔係話你想做整個鐵皮盒沉 就得噶啦？冇錯，呢個真。 所以你話中美嗰個明爭暗鬥，拜登上咗台以後咧，我哋會密切注視嘅。 唔係拜登都有句嘢講咗嘅喎。 講咩？ 佢話我唔係想削弱中國，不過我只要提高美國嘅優勢。咁即係話咧，我可能即係喺軍，尤其是軍備競賽方面咧，可能加速撥多啲錢，整靚啲嘢。 佢呢句説話非常之外交啦。 此其一，咁你都唔能夠否定話佢真嘅。 你話 你睇佢嘅軍事，即係 我唔削弱中國，你點會唔削弱咧？因為就算川普落咗台，佢即係美國對中國嘅高科技嘅封鎖。 一樣啫嘛， 會唔會停止咧？你 會啊？ 唔會， 咁仲唔削弱？啊， 一定削弱啦！講軍事上， 喂，高科技， 我要即係帶嚟你仲遠啲。我啲軍事上， 全世界所有高科技第一個顧客就係軍方， 一定啦。 咁咪咯，點會唔削弱？ 大佬，你互聯網都係軍方放出嚟，你先有得做啫嘛。 我捏住你到脈， 咪咯軍即係。軍研就民用呢個咧，就係所有嘅二戰之後嘅重要嘅工業都係一樣。係 啊， 任何嘢雷達都係啦，唔係你而家點可以周圍飛走去旅行啫？就係因為軍方將啲雷達搞得好，然之後放出嚟。 飛機都 係 啊，飛機飛航線都係。 咁你諗下，美國嗰啲飛機公司全部兩飯都做㗎。 飛機最巴閉就係發動機， 係啊， 最巴閉。最难做， 你搞唔掂发动机，你一点你点样有飞机飞咧？ 你识飞都系假嘅， 即系识飞 你咪整啲内陆机咯，整啲 内陆机都唔得， 得919 内陆机 咁，你咪苏联咁样啦， 飞两千公里到啦， 系啦， 嗰啲咪喺我搭噶啦， 系咩？ 喺国内啊，嗰阵时八几年上去 系。 嘅內航機就係呢啲， 你居然搭過圖114嚇？ 圖114冇搭過，冇搭過。 咁內航機仲有咩？圖104？ 嗰只飛機咧飛去甘肅省。 唔係，我知你啦，你嗰架咧係伊爾 係冇錯， 伊216， 伊留申 啊， 嗰只嘢， 嗰啲我都搭過， 有飛下又。跌跌下， 又升翻上去， 又升翻上去，又飞下，又跌下。 佢使乜飞咁高啫？飞唔高嘥油， 好似坐升降机。 而且飞得好慢， 系好慢。 飞下飞下，睇见地下啲汽车仲快过佢， 冇止噶啦。 系 嗰啲软壳噶，唔系硬壳噶。 仲有， 而家可能要去古巴先搭到呢啲。 冇啦， 古巴都冇。 仲得， 你去孟加拉国一定有， 系嘛？仲有， 系 你一路搭嗰时一路惊咧。点解仲惊咧？因为咧，原来佢可以加位嘅飞机加位，你 佢唔系加位，佢系喺边边嗰位度掹张凳。 系啊，加位喎、 啊啊！你坐啦， 哇，真系得惊啊！ 当系小巴咁坐啦。 系冇错。 好 啊，咁啊，星期二咧就讲 名女人啊！ 哇！ 啊，岑日飞咧就揾到阿李默嚟讲，呢、个咧 即系名女人讲名女人、啊， 名女人冰心与林徽因， 哦，又系呢两个讲嚟讲去都系呢两个。 唉、哎，未咁咪未讲过啲 林徽因冇讲过 啊，讲蔡金花， 啊蔡金花都系讲啊。 咁啊，咪讲蔡金花啦， 下一次啦。 咁啊，今日唔系李白喎，吕留天赐啱啊。 咁啊，你下个礼拜 讲。因为我爱你啊，呢只咧邓丽君唱嘅，唱完之后咧就系、是、 那些年， 那些年就张伟基啊，啊继续收听，拜拜。 斗气，两只眼睛望着地，我怎么喜欢你，我想要告诉你，我俩这对情侣很合理，只要你不再淘气，你说什么都可以，我愿意为你把头低，那是因为我只要你不再逃